场下叶修等人说笑，场上的乔一帆对于对手的嘲讽完全无动于衷。诛仙的郑胜超掌握不到一寸灰的动向，但观众们从上帝视角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寸灰是如何娴熟地在斩相思四周迂回。这种打法本是不受欢迎的，不过因为上一场的出色表现，观众对于乔一帆的容忍度明显变得很高，就连转播解说此时也大赞乔一帆的耐心，认为他在擂台赛几乎领先一个人头的情况下还能保持这份冷静，十分难得。 好，乔一帆的一寸灰现在又一次迂回到斩相思的背后了，这次他能不能把握到什么良机呢？ 解说关注着比赛场面。 靠近了，不过这个位置似乎并不利于镇鬼的偷袭，我们看看乔一帆会怎么做。哦，召唤鬼阵了，是炎阵。看来乔一帆也清楚这里的环境并不利于用鬼阵来控制，所以他只是想追求一下伤害。诛仙选手察觉到了，回头崩山击，反应很快，看来郑胜超一直在等待乔一帆出手。乔一帆退开了，看来他觉得这一次机会并不太好，不过郑胜超显然不想这么轻易让乔一帆走脱，他紧追不舍。之前这样的接触发生了好几次，乔一帆就凭借对地图的熟悉摆脱了追击，不过这一次看来郑胜超对地图的熟悉在比赛中也有所加深啊，他追得很紧。诶，这个地方， 解说疑惑了一声，突然开始激动，转播画面也很适时地切出了解说所关注到的地方，所有观众一看顿时心领神会，这地方和上一回合乔一帆击杀对手时的地形极为类似。好戏要来了，所有观众激动了，有些人甚至已经拍起了手，至于星星的支持者们此时更是已经开始兴奋地大喊大叫起来。诛仙战队的人此时却极其紧张，这种旁观者清的感觉可一点都不好，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伙伴坠入对手的圈套，却什么也做不了。诛仙战队的选手有一半都站起来了，老板萧杰虽然坐着未动，但焦灼的神情一目了然，眼神中甚至还流露出了几分痛恨，显然对于自家选手连续跌入一样的圈套让他极其不满。万众期待下，郑胜超没有让人失望，他的斩相思终于踏出了最后一步。一个鬼阵几乎是配合着斩相思这一步兜头照了下来，乔一帆掐算好了时间，提前开始了技能吟唱，此时刚好独跳完毕。郑胜超略吃了一惊，但却没怎么着急，他巴不得乔一帆能停下来和他动手呢。此时一个冲撞刺激，斩相思朝一寸灰冲去，一寸灰侧身闪过，连跑带跳和斩相思进行了一个位置的交换。冲撞刺激完的斩相思一转视角，郑胜超这才看清身边地形，心里咯噔一下大叫不好，但此时已经深陷鬼阵当中，一寸灰挥舞着手中太刀，一个接一个的鬼阵开始接连落下，现场观众看的那叫一个心旷神怡，诛仙选手则是个个欲哭无泪。郑胜超挣扎着想冲出鬼阵的包围，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相比上一场的那位鬼剑士，狂剑士的冲击力要强一些，但是在抵御鬼阵的抗性方面却远不如鬼剑士。郑胜超此时落入这样的控制，比上一场诛仙的鬼剑士选手还要难以应对，斩相思的生命不断下滑，现场观众一片掌声，诛仙战队的选手一片黯然，老板萧杰的表情更是想要吃人一般。 乔一帆又一次得手了，干得漂亮，不过这种打法的消耗太大，这一次似乎已经无法彻底击杀对手，但是没有关系，能在擂台赛中打光角色的法力，这已经是发挥到极限了。乔一帆非常漂亮地完成了他所能做到的极限，如果星星能在擂台赛中取胜，乔一帆一定会是最大的功臣。 解说继续赞扬着乔一帆的表现，同时却也看出来这一次一寸灰的法力恐怕有些不够，无法支撑这种鬼阵连环的奢侈打法。 啊，好险！ 刚刚预测完形势的解说突然就因为场上变化惊叫了一声，现场观众也几乎是同一时间发出了一声唏嘘。 展相思刚才差点冲破一寸会的封锁，诛仙选手虽然坠入了陷阱，但是看起来他并没有放弃，他也在积极主动地找寻着机会。 话题几乎总是在围绕乔一帆转的解说总算是舍得给郑省超几句解说了。 乔一帆这一次的控制好像有些不太严密啊。 看着场上二人的交锋，解说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相比起上一局时场面上的完全压制，这一次郑省超的展相思屡屡能寻到机会试图攻破限制，虽然还没有成功，但是场面总算不如上一场那么狼狈。 我觉得乔一帆会不会想太多了，看起来他在有意控制节奏，不想太快就把法力用光，可是这样反倒会给对手留下了太多的挣扎空间。即使已经取到了这样的领先局面，乔一帆为什么不一鼓作气打光法力做出最大的输出呢？我想不会有人因为他这一场的最终落败而对他有所责难吧。 解说略有些不解的外加遗憾地说。话音方落，场上二人又是一次正面交锋。郑省超这次虽然还是没能冲过去，但是却对一寸灰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乔一帆不会法力还没有用完就反被对手击杀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太遗憾了，乔一帆太追求完美了。 看到这次交锋中郑省超大占便宜，解说开始抱有这种担忧。 又来了，看来郑省超现在信心十足。暗阵，这个暗阵落得倒是及时，不然被这样连续的攻势冲击恐怕真要挡不住了。希望乔一帆能抓好这一次机会，控制好局面。 结果却并不如解说所愿，乔一帆固执地继续压制着节奏，不像前一场一样肆意地耗费法力使用鬼阵。 只是这样打的话，我觉得似乎没必要做这个圈套，我想郑省超应该很乐意和乔一帆进行正面较量吧。 解说的言辞中对于乔一帆这一轮的选手越来越觉得遗憾了。 郑省超现在越战越勇，状态全开。 渐渐的，解说的注意力也开始向诛仙选手这边转移了。 血气之剑破面斩，漂亮，失魂之手没抓住，有点可惜啊，抓到的话局面就会彻底改变了。郑省超的斩相思虽然还没有冲出去，但是他化被动为主动，积极地展开攻势。乔一帆一直很辛苦地在支撑着，在原本占据主动的情况下，因为乔一帆没有像上一局那样充分施展鬼阵的威力，所以一寸灰也耗费了大量的生命，现在只剩下 10%。 接下来他需要应对的是来自对手更强力的冲击，因为鬼剑士的血气唤醒已经被激活。被激活。 解说说到这儿的时候，突然意识到有什么地方好像不对，愣了好一会儿，直至场上双方又开始交手时，注意到双方血线的下降时，他突然反应过来。展相思的血气唤醒都已经激活，因为他的生命损失已经超过了 50%， 而这一切好像都是在不知不觉间发生的。他只关注到了乔一帆被冲击时的窘态，却没有察觉到在这样的过程中，乔一帆的一寸灰却也在默默地杀伤着对手。是的，这一波杀伤并不如上一场那样连贯而又华丽，但是如果像上一场那样肆意地挥霍法力，一寸灰剩余的那点法力能在这里给展相思造成多少伤害呢？但是现在利用正面冲突中的一些交换，一寸灰虽然损失了大量的生命，却也将展相思的血线悄然压下了许多。而这一过程中，一寸灰的法力消耗了有多少？10%。居然只有10%。10%的法力消耗了对方50%多的生命。这个成果是相当惊人的。为此，乔一帆的一寸灰承担了大量的伤害。现在他虽然还有近20%的法力，可是生命只有10%，法力是省出来，可是还有命用吗？解说刚刚生出这样的疑惑，跟着就完全反应过来了， 要来了。 于是所有收看转播的观众在此时突然听到解说莫名其妙地蹦出了这么一句，什么要来了？ 观众都在茫然的时候，就见一寸灰突然提升了节奏，鬼阵开始接连的释放，奢华的场面让一寸灰最终的那点法力飞快地消失着，但是同时飞快带走的还有斩相思的生命。 够了，乔一帆剩余的法力足够带走斩相思了，斩相思是狂剑士，没有上场鬼剑士那样的抗性，鬼阵对他的伤害更大，乔一帆剩余的法力足够击杀他。 解说在此时连忙说出了自己的发现，但是他忘了之前的所有分析，他只是在心里进行，此时突然就宣布出这一言论，让观众觉得各种茫然不解，但是场面成了对解说这一番话最好的注释。突然加速的一寸灰完全控制了场面，方才还肆意张扬的狂剑士斩相思瞬间就淹没在鬼阵当中，找不到方向，找不到出路，生命飞快流逝，血气是唤醒了，却根本没有供他宣泄的出口，他被一寸灰牢牢锁在了鬼阵之中。终于一寸灰的法力用到了尽头，而伴随着用尽法力的最后一个大招，斩相思也彻底走完了自己的生命。乔一帆成功拿下了第二个对手。